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40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明月嫁妆。外面秦汉秋出来后就不太敢看秦山。 齐律师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们还会给小林的抚养费？ 秦汉秋只能同戚成君说话。 我这边真的没问题吗？ 他没有想到这么简单就解决了。戚成君收好文件，闻言他看着秦汉秋顿了一下，才道： 因为您名下确实没有个人资产。 啊。 戚成君还要去联系官司，就没有同秦汉秋多说，同秦然打完招呼后就离开了。他走之后，秦汉秋才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陆兆颖。陆兆颖就在一边笑，帮秦汉秋化解尴尬。 走，去明月舅舅家吧，正好去吃午饭。 不了，我去看看我外婆，看完就要回去了。秦冉摇头，他倒也没有怪秦汉秋，毕竟他习惯了，只是平静地开口道。这一次他是临时来的，实验室那边才兴起，他不放心那群人。听到秦冉这句，秦汉秋这才去看秦冉。 我跟您一起去。 陈淑兰在世的时候十分喜欢秦汉秋，秦冉也知道他去的话外婆一定高兴。离开云城后，秦冉跟程俊每年过年都会回来拜祭陈淑兰，拜祭之前的实验基地。陆兆颖就没有回来过了，这回秦冉去他肯定也要去，然后叫上了潘明月。最后去看陈淑兰的人从秦冉一人变成了五人队伍。陈淑兰的墓地每年都有人前来打扫，秦冉没有带花，也没有带其他东西，他就静静地站在陈淑兰墓前。每年他跟程俊来的时候都是他静静坐着不怎么说话，程俊就在一边打扫一边跟外婆说话，有时候还会问他一句。陆兆颖这几个人就没有程俊胆子那么大了，秦冉不说话他们也一个都不敢说。潘家的事情平反后，潘明月的父母墓地也移到了这一块。潘明月顺便带陆兆颖去看了潘家父母的墓地。潘父潘母的墓，秦冉每次来看陈淑兰的时候也都会去。这次潘明月带陆兆颖去，秦冉就没有跟着打扰。看完陈淑兰之后就回山脚下等着两人。 爸妈，我是陆兆颖。 陆兆颖很认真地跪在了潘家父母合葬的墓前，说着他认认真真地磕了个头。 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才来看你们。 陆兆颖细细碎碎地又说了好多事儿，最后才道： 我跟明月9月20的婚礼，您二老放心，我会照顾好明月的。 离开墓地，陆兆颖跟潘明月还有秦汉秋回去同潘明月的舅舅告别，而秦冉又风雨兼程地回京城了。 舅妈，你们现在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去京城？ 临走时，陆兆颖忍不住询问舅舅一家，他知道潘明月舍不得舅舅一家。实际上潘明月真正的嫡亲血脉也就剩他舅舅一家了。 不了，等日子接近了呀，我们再去给你们帮忙。 舅舅站在一边默默抽着烟，看着陆兆颖跟潘明月说道： 到时候你哥回来了，我们再一起去。 一大家子的人跟着陆兆颖跟施立明的车直到村头，车走了好久都没有离开。再回到潘家院子里，就剩了潘家三口人，比起昨天冷清到不行。 行了，别丧气了。 舅舅 掐灭了烟，看向坐在板凳上的舅妈。 我们商量一下明月的彩礼。 哎，对。 舅妈回过神来， 打电话给潘季梅。小陆家看起来很有资产，金家昨天跟我说，就小陆那车，就算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啊。我们的彩礼也要拿得出手啊。 想到这里，舅妈也发愁。她不知道陆兆颖的爸妈人如何，好不好相处。小陆看起来是个好孩子。舅舅一家担心潘明月因为彩礼寒酸，到时候受委屈。合计着要给潘明月什么彩礼，结婚那天是要用到的。潘明月爸妈是不在了，但他这个舅舅却还在啊。 表妹的彩礼。 潘季接到电话也愣了一下，他沉吟了半晌。 香香现在小，不急，就先顾明月。 潘季小时候是见过潘母的，那时候不知道对方是他姑姑，但是是个看起来十分温柔的女人。每次碰到都要请她当模特，还作为谢礼给她买糖吃。因为她找很多孩子拍照，潘季没有怀疑。直到后来她才知道对方是她姑姑。唯一的表妹结婚，她这个做哥哥的肯定是要添妆的。至于潘香香，现在还是单身狗，不急。 男方家好像家底很好。 舅舅有些担忧。 小季啊，你说我们到时候嫁妆太寒酸了怎么办呢？ 那小陆啊，随随便便一辆车就是他这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好在舅舅的这些担忧也没有多久。9月16日，金家人来了。 亲家，听说小季给明月添妆，作为明月的嫂子，我们家不得表示一番。 金母拿了个首饰盒给舅妈，盒子有点大，舅妈在金母的指导下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些金饰，两个足金的手镯，两个项链，一对戒指，还有一座小金佛。舅妈也是有点眼光的，这些东西上下一扫大概100来万，主要是那座小金佛太贵重了。他直接推拒， 这是我给明月的，我们家小金是他嫂子，给他添妆也很正常。 金母站起来，不给舅妈拒绝的机会。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京城啊？ 金母不容拒绝，舅妈只好收下，并记下这件事。 明天。 舅妈开口道。结婚不仅仅是婚宴，还有一堆事情要忙。舅舅一家准备提前去帮潘明月做这些事。 那你们先去帮忙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，能帮得上的我们一定帮，我们19到。 金母朝舅妈笑得很随和。翌日9月17日，舅妈一家终于到了京城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